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哇，人才鼎盛，但就唔见咗我吓，呢个正常嘅，因为今日太多嘉宾嘅关系咧。 又翻嚟大香港。 我呢啲系只可以做配角嘅，就 shift 咗去一边吓。咁所以咧， 特首 系啦，靓嗰啲就坐中间啦，后生嗰啲又坐中间啦。 咁侧边嗰啲咧？ 侧边嗰啲咪就更加靓咯。 Oh, okay. 尤其是你啦，你嘅啊，介绍好自己先。 当娜今日咧个颈巾上面有个豹纹啊！ 哎呀，当娜真系实在太多嘢讲啊！但我哋介绍今日嘉宾先，唔好冷落。 但系个豹纹唔系我想讲啊，有一个典故啊，我阵间先讲，唔好意思。你彭定康啊，有冇睇啊？ 冇啊。 哦，算啦，咁阵间再讲。 好，介绍下自己先。 豹纹。 系啊，你唔知咩？佢讲曾玉成。 哦。 系啊，冇听明报个访问啊。 冇啊。 嗯， 好，介绍下今日嘉宾先。今日我哋咧就好荣幸啦，有几个嘉宾咧，我哋请咗成，哇，咁加埋有成三个上嚟，咁呢三个咧系都系我哋即系企喺法政会师嚟讲咧，都系我哋嘅应该叫做咩好咧？ 恩人啊， 恩人啊，我觉得好似好夸张，我心入边我谂住恩人呢两个字，但我觉得好似太过浮夸， 唔浮夸， 但系咧佢帮咗我哋好大嘅忙。系啦，因为咧法政会师咧最近大家如果留意到咧，就我哋有一条片咧就出街，就系讲关于人大释法嘅。 嗯， 咁呢条片咧就 破晒我哋纪录啊！ 系法政会师，我接近呢个两周年啊，差唔多就系两周年啦。咁到而家为止咧，系我哋咧就系、是、最高最高嘅点击率，亦都系最多人睇嘅。 系抛离一条弥敦道添啊！ 系啊，咁对于我哋当然嚟讲咧，我哋都系好复杂嘅心情嘅，因为我哋之前我哋嗰啲咧写到死嗰啲咁样嘅一啲嘅意见书啊、法律分析啊嗰啲咧，即系做到即系好凄凉噶嘛，几廿个人咁加埋都唔知有几多个 钟啊，都系得几万咯，都得几万。 以嗰个成本嚟讲，好贵噶嘛，其实系咪先啊？但系都系得几万。 几万张？ 而家呢个 video 出嚟。而家到而家为止，差唔多接近10万个人睇过，嗰、那个接触嗰个嘅覆盖面，即系覆盖率咧，系讲紧系以几十万咁计。 而家我哋唔好写嘢啦， 系咯， 行嘢算啦。 一嚟我哋好惭愧啦，二嚟就好多谢佢哋咧，就帮我哋咧系将一啲咧系好似好复杂，啲人唔系好明啊，跟住又觉得即系唔知道你喺度做紧啲乜咁样嗰啲嘅一啲嘅意见书咧，变咗一啲好容易明白，三分钟之内咧。就又睇得明，又覺得好好睇，仲翻轉頭，仲想咁多幾次嘅一個卡通動畫嘅介紹。 我都因為睇咗呢條片，我先明啫嘛。 係咩？ 哇！有冇咁誇張啊？ 好浮誇啊，當娜真係。一見到我知道我呢啲係好誠懇嘅，我係真心咁樣多謝你哋。咁呢個就係我哋喺嚟自西米香港西米電視嘅三個朋友啦。咁好啦，咁我而家交俾佢哋自我介紹下先。 可唔可以多謝咗呢啲先啊？ 要啊！ 我多谢长期嘅我哋嘅赞助商阿星，永远都有花生食。 我真系认真嘅，你如果再冇汽水花生嘅话咧，有工业行动啊！即系唔单止我哋有工业行动，系成个花生台都有工业行动。所以咧， 同边个讲先？ 同我土啦，梗系。 系咯。 吓，唔系同边个讲啊？梗唔系同你讲啦，梗系同阿土讲啦。 我哋放开先。 吓？有咩 我希望加多一样好 humble， 即系好谦卑嘅要求，就系、是、即系花生咧，其实真系同啤酒咧比较夹啲嘅。系咪啊？系啦，即系汽水，尤其呢啲可乐，呢咁高卡路里，比当娜都唔饮啦，系咪先啊？ 饮唔饮？ 好，喂，翻嚟先嗱，又多谢翻，系啦，我哋西米啦，小介绍，我哋成日抢住人哋讲嘢就会衰。 好， 要埋啲个麦啲，埋个麦讲。 介绍之前咧，我想讲咧，其实呢条懒人包咧系破咗我哋一个纪录嘅。 咦？你哋有破啊？ 我哋。其实对个数字 最低系咪？ 好唔 居马费最少， 其实系有啲唔满意噶，有啲唔满意嘅个数字系，因为我哋咧自我哋整个嘅咁多条懒人包咧，自从我哋第二条开始咧，就都有10万位以上嘅。 真系啊！ 系啊，真系个，即系其实我又觉得唔系制作问题，我觉得可能 对唔住我哋拖累咗你。 唔系唔关事啊，我觉得系即系香港人刁淡咗个件事，即系其实我觉得系 惭愧， 我系有少少唔开心嘅，即系 唔系少少， 系啦，系香港人放低咗。放低咗件事咯，我覺得係。 我係即係呢個我都有去諗過嘅，因為阿蔡奇，因為蔡奇幫手去揾你哋幫手，即係搞呢條片噶嘛。佢都有話啊，人哋嗰啲啊，整一晚咁啊，已經講緊有成10几20万人睇噶啦。唉，真係好鬼渣啊咁樣。我哋 係咯， 咁點即係我諗係咪其實係因為我哋啲嘢 本身嚟讲，就算搞到即好似你哋咁生动啊，咁简单都好，其实本身样嘢都系比较难明白嘅。 其实我 timing 问题咯， 系 timing。其实咧，其实你哋三个未自我介绍嘅，你 系系 hello， 我系西米嘅废青一号阿 Max， 废青一号阿 Max 系 废青二号咧， 废青二号 Michael，hello 大家好， 废青女神咧。 唔系女神，我叫阿女。 我逢系见到啲人搽到块面好白，有圆眼镜，我觉得好靓啦。 唔系佢好似咧， 佢监制咧嚟到咧，听话靓女，流晒口水咁样。 十 A 嗰个啊， 十 A 边个啊？ 佢靓啲， 边个十 A 啊？年年 佢只系少，佢只系靓少少，阿女只系靓少少。 我讲嘢，十 A 佢只系靓少少。 我都噏到个名添死啦，麦明诗啊， 系会有啲似。系啦，系啦，系啦，系。 系咯。 好，咁啊 ，Max 可以继续。 咦，林作喺边？ 我介绍完自己噶咯，我就系废青一号咯。 但系你未讲下，即系讲下你哋西米，我谂即系我哋听众都想知道下，即系西米其实你哋系点样嘅一个嘅组织啊，或者机构啦咁样。 咩嚟噶？其实咩？ 系啦，同埋你哋各自嗰个角色身份系点样嘅？ 嗯，其实呢我哋就係一个由2014年928事件之后呢衍生出嚟嘅组织嚟嘅。咁呢冇错啦，你可以咁样 label 我哋都 OK 嘅。 会近少少个咪。 係啦，咁呢就我记得当时呢就我喺 YouTube 度入撳到條片，咁就係解釋俾人聽啊点解要佔中啊，点解要瞓街啊。咁但係呢嗰條片呢好似 PowerPoint 咁。那个配音咧，即系旁白咧，好似中学鸡读书咁样， 即系鄙人，即系鄙佢鄙视佢。 我觉得可以做得好少少嘅。 我 觉得做得好少少嘅，唔系女仔声嚟噶，鸡仔声咁样嘅，嗰啲字又咬得唔正啦，系咪？ 系咪我嚟噶？ 唔系你嚟嘅，我 鸡仔声嚟嘅， 系啦，鸡仔声嚟嘅，系啦。 我都系要鸡。 咁我觉得，咦？我嗰时一睇到咧，就 已经系老鸽啦，已经唔系鸡。 夹呢个用得好好，夹呢样嘢。 咁我嗰时觉得，咦，喂，我好似我可以整得好过佢，因为我中学年代咧，我玩过嗰啲 Flash 嗰啲咧动画，即系弹嚟弹去嗰啲咧，我可以好似冇 PowerPoint 咁死咕咕嘅，同埋我又识得有两个朋友咧，就配音员嚟嘅。 哦， 真系兼配音员， 专业嘅， 专业嘅，全职嘅。咁我不如 今日就要你嘅， 边个嚟啊？ 美姐唔识。 咪姐你唔识啊？ 咪姐，咩啊？鸡精嗰啲啊？ 呢啲系 generation gap 嚟 嘅。系嗱，你 喂睇咩台有啊？咪姐有， 我都唔识，我都 系咯。配音界有个好出名嘅肥肥地嘅女人咧，系 lead 晒所有，即系喺个配音领班嚟嘅。 阿女姐做公司，阿女达 牙医 嘅。Raymond 呢啲系上一代嘅吓，我哋讲翻而家呢一个新一代嘅先。 系啊。 咁两个专业配音员， 咁搵到配音员啦，咁我差个人写稿，咁我搵到 Michael 啦 ，Michael 咧，佢平时就即系佢好需要说服人嘅，即系好以成日 convince 呢一啲嘢嘅，唔得，咁咧就好成功地咧出咗第一条烂包咧，嗰时就近两万个点击啦吓，我哋觉得哇好劲咯，因为嗰时一开始觉得 咩嚟噶嗰个系， 咪就系解释点解要占中咯， 我即再做过一个， 系啊，做过一个咯，系啦，我觉得好过佢啊嘛，可以，咁啊二万，咁然后咧再后来咧有啲人觉得喂你嗰个好似解释得唔够深入，咁我再做一个深入版，咁咧就嗰条都廿零万嘅，嘣一上去咗廿零万咁样，咁然后我哋就一路咁样整片整落去啦。 到而家为止做咗几多条片，有冇计过？ 我哋实产量又唔多嘅，我哋懒人包就六至七条咁上下啦。咁其他网络23条啦，点解立法会要投票啦，等等啦，仲有嚟緊会有个土地霸权嘅，我哋自己整嘅，冇人搵佢合作。冇搵到佢，冇搵到佢，我哋自己 study 嘅， 自己咪 够啦，够啦，系啦。 咁 咧 其实到而家为止，其实你讲紧都系几个人啫。 几个人系啊，几个人嘅啫，你有好多人。 其实我讲多咗啦，会唔会？其实都系得呢度三个已经喺晒度。 我哋其实有三个配音员嘅，三个配音员啦，一个做。 包唔包我？ 你啊，你未好似未接到我哋第一单 job， 下次揾你啦。 Donna 俾人收咗呢啲。 系咯，系咯。我啲咁 pro， 仲 Donna 仲成日喺度矫正我啲发音，跟住人哋话你啲懒音唔得， 我真系冇懒音， 系咩？ 够唔够声啊？先咁样 ，OK 啊 ，OK 系咪 ？OK 系咪？啊，讲到边度啊？ 有三个配音员咯， 三配音员，一个帮手画插画嘅，咁我就做 animator， 同埋写稿啦。咁阿 Michael 都系帮手写稿啦，同埋佢系懒人包嗰啲 script 咧，佢系个 chief 嘅 editor 嚟嘅，吓，所有懒人包嘅 script 都系经佢嘅。 哦， 再執下咁樣咯，係啦，再熱磨啦，咁就係大概六至七人嘅團隊度啦，大概。 因為今次我都 即係 Michael 嗰啲我都已經我哋係經歷咗啦，因為咧我哋嗰個本身咧今次法政會師嗰個 script 咧，我哋初頭寫出嚟咧其實比較正經嘅，咁咧就經過佢哋咧就執一執之後咧，有一個即係進擊的巨人咁樣嘅概念擺咗落去咧，咁啊的而且確係好似好睇咗嘅，咁呢、這個同埋加上咧又可以喺個 animation 上邊咧配合翻，咁啊效果我諗係好多嘅嚇，事實上，咁我你本身個正職咧係咪都係做呢樣嘢？因為事關我知道嗱，今次其實法政會師 學生嚟噶嘛，唔咩個樣 學生嚟嘅咩？ 好鮮小鮮 樣似啊嘛， 係咯樣 樣似啫，你夠你夠係學生啦， 講啫， 係咯。 不過咧，我又想咁嘅，即係咧，我自己個人咧，我通常唔會即係啱啱識新嘅人咧，我就話俾你聽我做咩嘢，因為我怕咧。我哋好怕俾人 label 咗我哋啊！即係例如我話聽我做咩哦，我 你唔使講啊！即係話係咪你嘅正職係咪同呢啲 animation 完全冇關嘅， 冇關係， 完全零關係嘅。 賣紅酒定係 sell 保險？ 你當我哋洗廁所啦，冇啊！ 副業都有。 你當我哋洗廁所啦就。喂，阿 Michael 啊，你最近洗廁所啲貼士點啊？O 唔 OK 啊？ 都好啊，要勤力啲咯，兩個鐘洗四轉咁。 你有冇貼士啊？問你。 咪真係周華啊！ 勤力咯， 勤力啊！我教你啊，你啲你下次啲毛巾咧熱得即係熱辣辣少少先遞俾人哋咧，你貼士多啲嘅。 係啊，興熱啲先。 O K， 好，職業嘅嘢講完。 又喺度寫 script 啊！佢哋喺度。 喂，咁做咗未㗎？ 好啦，阿女。阿女。系啦，咁就到你啦喎！今次系咪我哋嗰个就系你帮手讲噶？ 系啊，系啊，系。 哦， 你讲多少少嘢先，我先输得心服口服。 俾人认到把声系嘛？ 咁咧我就同阿 点解我会输俾你？喂，搞错啊！好讨厌嗰啲人。 因为我要 send 翻去俾法证，等啲人知道边个帮我哋讲嘢。 呢张相系 send 俾老婆先， 梗系唔得啦。send 完之后即刻毁尸灭迹啊！啊， 咁我哋拍。 咁呢个系把声啊嘛，代表把声。阵间我哋会有一个大合照。 咁啊系，咁啊。 阵间整个大合照，不过呢啲系好重要噶嘛啦，因为大家都系估紧边个 send 嚟嘅咧，咁样。 咁讲下，好。配音嗰度啊。 系咯，配音。 哦，系啊，我喺西米系主要负责配音嘅。 好入咪喎，你把声。 唔係，你講緊嗰個懶人包嘛？我而家把聲都好入咪咩？多謝。 咁我呢？ 你都好入啊！ 我由細到大真係不停咁樣做呢啲廣播劇啦、配音啦。 係啊，咁我哋想講， 但係唔揀我咯，我都係呢句。 其實我問少少啊，其實 Michael 會唔會特別熟呢啲嘢先可以寫到 script 咧？ 我自己都有睇嘅，系啦，即系都留意下呢啲嘢。 常人唔会睇得咁深入噶噃。 咁例如今次咁，加上有啲专业嘅稿啊嘛，我哋睇完咁执就系快啲嘅。咁但系我自己又中，即系点讲咧？由第一条开始，我哋都想谂，即系阿 Max 一开始揾我写啦，即系一齐倾。咁第一个宗旨都系啊，我哋其实系想传播到俾最多嘅人，或者。可能咁讲啦，啲师奶啊，或者冇 港珠， 系咯，咁 都睇得明嘅， 系啦系啦，咁样啦，系啦，即系想大家冇 师奶都明白，真系好叻噶啦，已经。 你明唔明啊？ 我唔系好明咯，所以 因为你已经超过嗰个 level， 超越就系话睇咗先明白， 超越咗， 好嘢啊！你哋真系。 系啦，就系咁样啦，即系我哋想一般市民大众对啲嘢唔关心嘅，甚至乎唔知咩嚟，唔知咩嚟，我唔睇啦，咁样，新闻唔知做乜嘅，咁我唔睇啦，咁样，咁希望用呢啲好简单，可能几分钟嘅片啊、动画啊，咁当然，唔可以讲得太深啦，咁但系又要讲到意思，咁即系咁样去个方向去做咯。 条片整咗几耐？ 几耐？整咗一个星期加六日咯。系啦， 两个星期六系咯， 一个星期加六日，每日我哋工作， 星期六日 每个唔系一个星期加六日，即系十三日咯，系。 两个礼拜内， 两个礼拜内系 咁样， 就 十三日。 又开又 一个星期加六日， 即系十三日啊！ 嗰即系两个星期多一日咯， 系系系啱啱， 系啦啱啊啱啊系啊。 唔系我哋呢啲日数 count 得好准噶，点解唔可以咁？即系我哋每时一日 三个星期少八日。 系咯， 啱唔 啱啊？啱喎，系喎，啱喎， 我啲数 即系几多个钟， 所以 快咗 几 多？系， 不过其实 四个星期少几日。 不过呢啲咧，其实系好嘥时间，好嘥时间。如果大家有机会咧，去到西米佢哋嘅 Facebook 咧，其实我啱啱都上到去咧睇咧。咁佢都有少少嗰啲好似感覺上呢好似一啲花絮咁樣嘅，咁就係製作呢條片呢入面某啲嘅畫面呢，佢係本身個原稿係點樣嘅，點樣由真係一個草稿再將佢變咗係一個即係動畫咁樣呢，咁你見到入面其實好多修 心思，任何一个有接触过或甚至冇接触过都好啦，其实都可以睇到呢，其实呢係要用好多时间， 即係 好多时间先整到出嚟嘅，就係咁。 一定可以做。 攞个花生过嚟。 係介唔介意我问下呢13日里面每日平均用几个钟头剪呢条片。 嗰个流程系点样啫，其实。一日系做乜，第二日做乜，第三日做乜咁啫。咁咗13日喎，喂大佬。 交俾阿 Michael 啦，头三日做咩呢我哋。 好似第一日收到佢哋 message。 凌晨12点钟。 12点咁我话欸 ,ok 喎，我哋决定就有个 idea 出呢条片啦，即系一齐傾。跟住我同佢两条友咪斗即刻搞个稿啦，係啦。咁既然讲开要做咪即刻搞啦，咁咪搞到几点两三点咁。 搞三个钟头嘅。 咁初稿完成。 点解会其实佢本身。 一齐住 嘅。唔係 啊，我哋一个系 我都想 去。一个系住港岛嗰边， 港岛东， 港岛东， 哇， 系啦，你搭车都个半钟噶啦，嗰度 Facebook Live 我自己， 不如可能要。 其实成件事咧，一开始咧收到法政会司嗰边嘅 script 先嘅，好完整嘅，好似一篇应用文咁样嘅，用 point form 嘅，好完美， 齐晒料噶啦，系啊， 系啦，咁但系我哋一睇咧就觉得濑嘢啦，冇人 即系唔系对白。 第一唔係對白啦，第二就係佢擺落一條片嘅流程嗰度呢，佢係唔會吸引到人睇嘅。因為你冇 point form 跟㗎嘛，條片係。你要一條路咁行過去。 資料嚟咋嘛。 係啦。 係啦冇錯。 嘩叫你用。 呢啲人咪唔接地氣囉，你好難明㗎呢啲人。點幾唔明㗎呢啲人你繼續講。 咁打個比喻啦，即係阿 Michael 呢，佢就即係阿法政會司嗰邊就好似個 architect 咁樣啦，佢畫咗個跡俾我哋。咁我哋就負責砌間屋出嚟啦。咁阿 Michael 呢就係做室內設計嘅。咁我哋去望嘅時候，咦我哋其實唔使成間屋咁完整砌出嚟㗎喎。我哋係負責帶嗰啲 visitor 入去行個三分幾鐘嘅 tour 㗎喎。喂你嗰個廁所嗰啲渠未博得啱嘅，唔使博啦係咪，嗰啲磚黐張紙得啦，即係其實嗰啲位置我哋會執返囉，因為有啲真係唔會明嘅嘢嚟嘅。 即係示範單位嚟嘅啫。 其實示範單位嚟嘅啫。 可以屙嘅。 係呀三分幾鐘嘅啫，因為。 就係引你再睇引你去買㗎嘛。引你再睇係啦件事就係。 即係講最想俾多啲嘢。嗰一面其實只你係嗰三分幾鐘你可以講得幾多嘢呢，你就係俾人知嗰個最重要嘅 concept 就夠㗎啦嘛。咁其他嗰啲嘢我哋咪即係去再執囉咁樣囉。 頭三日跟住啦，之後啦。 三個鐘咗 三個鐘跟住之後要來來回回㗎嘛，編劇。 即係佢哋 做嘅 approve 㗎嘛，係咪 咁係啦，再咁 ending 就係跟住開始製作開始畫。 今次就係要係啦，由呢個 storyboard 開始畫起啦，個 storyboard。 但個 storyboard 係咪part of the, 即係你剪落去係咪需要剪個 storyboard 落去，定還是係完全係 for illustration 嘅嗰個 storyboard？ 完全 illustration 啦。嗱點解要解？喂，要解釋下點解 要整一次㗎？ 個 storyboard 其實搞咗我幾日嘅，因為咧今次呢、這個懶人包啦，大家如果有睇過啦，其實嗰啲 concept 咧好抽象，即係我會諗啊點樣講呢樣嘢出嚟咧，好即係嗰、那個。太過 abstract 咧，你好難用畫面，畫面係具體噶嘛，係咪？嗰啲概念係抽象噶嘛，咁所以嗰度就花好多時間諗，咁我咁諗到第三第四日到啦，大概，跟住先至落手去砌嗰啲 graphic 出嚟嘅。 即係我大概解釋下點解咁驚訝啦，即係其實拍戲或者係拍廣告嘅人咧，而家已經好少畫 storyboard 㗎啦，因為好繁複、好複雜同埋嘥時間啊嘛。因為明白你要做一樣好嘅嘢，你有個 storyboard 係好緊要。問題就係話，你如果係一個商業製作嘅話，你畫 storyboard 已經畫咗幾日嘅話咧，你條片係打高個揼到啦，即係如果即係計工時。 唔係因為我哋渣啫。 我想問你哋咪讀呢啲出身㗎咁樣？ 唔係。一堂都冇上過， 咁你哋係咩背景啊？點解你哋咁叻嘅？ 洗廁所咯，唔係其實阿 Michael 答啦，呢個留翻俾。 唔係其實 少少都好啦。 阿 Michael 有個比喻好正， 其實佢唔係有心去戳你嘅，只係佢覺得呢個問題需要問下咁樣。 好明白， 你覺得你需要答下就係咯。 其實 我你個比喻。 点讲呢，大家都系市民嚟嘅啫，喺入面。咁但系 村民，唔好话俾我听，你喺中联办翻工得。 我系刁民。 我都想我睇下点样可以咁完 咯。delete 佢啲系统啊嗰啲咧，搞一搞佢。系啊，唔系即系其实大家即系都系即系可能大家喺社会上都做紧唔同嘅嘢咁样。咁简单啲讲啦，我哋其实都系为兴趣做呢啲嘢嘅， 唔系为 meaning 做， 有意义啦。 你食饭唔系咁讲嘅，你话有人逼我哋做出嚟嘅， 都有噶。 有個人你好真嗰個人逼我哋做出嚟喎。 哦，係啊，係啊，唔係因為佢真係好勁嘅，佢大和解啊嘛，佢係佢 講到之父啊 嘛。係啊，冇錯啦，即係佢團結曬我哋所有有志之士啊嘛。 就係話咯，佢嘅政績就係喺九二八之後咧，促進咗好多個撐後團體嘅成立咯。 係啦，冇錯。 可以做政績啦。 係啊，所以我哋其實就算我哋第二條即係詳細地嗰陣時講佔中啦，其實佢都係主角嚟㗎，我哋都係用佢做主角。 你咪答緊我問題㗎，但係。 哦，係啊，係。 潑佢兩花生。 個背景，唔係你問我哋個背景啊嘛，就係其實有個人係咁逼我哋從一個、兩個、三個 project。 唔係，我想問，你邊度學嗰啲專即係 上網 YouTube 睇咯？ 就咁就得㗎啦。 係啊， 而家 即 係 你唔係話 有乜嘢知識係 YouTube 揾唔到嘅？ 即係你修讀咩美術啊嗰啲唔係㗎？ 所有嘢都 YouTube 咯。 修讀電影電視嗰啲 唔使多 download 本 ebook 睇下咯。 唔使啊，唔使啊，其實。其实系啦，有心嘅话，我觉得其实个个都做到。 我有心都做唔到。 睇下有冇兴趣啦，都要。 我哋都做咗两年，都叫做。 系啦，要慢慢磨。 两年 都 好多 project 噶嘛，咁都有啲经验累积咗嘅。 好犀利咯！ 其实你有兴趣嘅话咧，即系呢啲，我觉得反而佢就可能分钟叻过嗰啲咧，即系科班出身嗰啲。 系咯，我就系觉得佢哋，我就谂我系咪科班出身咯？又唔系，自学歌原来。 咁但系我想问啦，就系嗱，而家你哋，我觉得都已经系即系。即做得好專業㗎啦，都係亦都有小名堂啦。 多謝你。 咁你哋 我冇名嘅，冇名嘅。 係啊，但係嚟緊你哋，你點睇呢樣嘢咧？即係譬如話，你哋希望扮演嘅角色都係咁樣，純粹當一種興趣，繼續咧就係幫唔同嘅團體去做，定係呢樣嘢其實你都會考慮就係愛嚟做一個發展咧咁樣。 點啊 ，Michael 你答啊，定係我答啊？ 我聽下你講咩先。 嗱，其實我哋想一方面啦，懶人包咧。其實做得好辛苦嘅，咁但係如果有一啲公益嘅嘢，為咗公益而做嘅話咧，我哋一毫子都唔收嘅，一定繼續做落去嘅。 冇錯。 咁但係當然另一方面咧，我哋有個班底啦，係咪有 animation， 有動畫，有配音。咁點解我哋我哋都想做一啲可能係得意啲生活化啲嘅，嗰啲嗰向嗰個方向走嘅，甚至乎係做一啲激烈啲嘅卡通片，例如《衰仔樂園》嗰啲風格啊。 激烈啲，我只係諗起嗰啲。嗰啲 边啲啊？ 爱情动作片？ 唔系，《衰仔乐园》有冇睇过先？你哋 我有， 系有睇过。嗱，我唔系，我哋以前 边只话 miss 咗？ 衰仔乐园， 衰仔乐园， 知道，成人啲嘅，都系。 佢劲啲。佢开头嘅时候咧，其实我哋系佢超级 fans 嚟嘅。开头嘅时候，西米都有异创嗰啲画风嘅。咁但系其实去到最尾，我哋而家开始即系发展自己，即系我又学画画啦，系咪？我哋又整第二套嘢出嚟啦。但系其实佢嗰个内容，佢嗰个灵魂咧，喺香港系揾唔到嘅。你明唔明咩意思？即系咧，《衰仔乐园》佢一套充满住粗口啦、暴力情节啦、政治不正确啦， 政治不正确 系、 啊、 全部系啦、侮辱人哋啦。但系佢系美国第四大卡通片嚟嘅。 嗯， 佢而家仲做紧《尸神二十》。点解一个土壤可以孕育到一套咁嘅卡通片，有咁即系咁好咧？香港唔得咧？点解香港就得麦兜？我都含蓄咁表达我哋嘅感情。 都已经好啦，唔系喜羊羊与灰太狼。 哇，正！ 即系我想香港第时有机会有重光一日咧，就可以容纳到呢一啲咁激烈嘅卡通片。 唔系咁，其实唔需要等重光啊。你意思系嗰啲嘢喺大台睇到，你先觉得重光咗？问题就系话而家个 distribution 已经唔使靠所 有。咁边个养我哋先？ 养嗱呢样第二节讲呢，讲得非常之好。问题就系、是、即系譬如你哋拍第一条片啦，咁你13日里边之前搞 support 搞几日啦？你觉得埋尾难唔难咧？ 埋尾嘅意思系 嗱，逢系啲 artwork 啊，又或者剪片，其实真系做过 professional 收过钱做嘅咧，你会发觉埋尾好难嘅。即系你开头就可能众志成城啊，觉得好似非常之有热诚，可以做好件事咁啦。但系去到最后咧，你梗系要同老细讲噶嘛，你梗系要话诶呢度有啲咩改，嗰度有咩改。咁你梗系有意见唔啱噶。咁你有意见唔啱嘅时候就系话，屌我都唔想做，我想埋尾算数。 冇意见唔啱、即係由头到尾呢係好顺利喎、真係法政会师嗰边呢基本上睇完之后係即刻收货、根本上係冇嘢改。 边个 approve 㗎？全部囉。 全部。 冇要求喎、冇。 咁嗱，调翻转头，事实上咧，佢哋做得好嘅， 系咯，真系好啊嘛。 咁但系调翻转头，即系今次法政会师，我哋其实讲真，我哋又冇俾钱，系咪先啊？即系我哋亦都唔会话出无求资，就话喂嗰、那个大、那个巨人嘅肚腩上面、那个肚脐位点解可以同隔篱嗰度有少少唔同咗？我哋冇睇到咁 detail 噶嘛。我哋基本上整体上系啦，要求系啦。 即系 deliver 到 serve 到个 purpose 就得啦。咁但系当然，如果你话以个商业运作嘅话咧，咁就可以好烦嘅。尤其系设计嗰啲，你大家睇过好多噶啦，啲老板嘅改嚟改去，改嚟改改改改 咁样。咁样嗰啲咯。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 多好多空位咁样。系啊。 咁但系咧，但系咧，我自己谂到一样嘢，即系其实我谂阿 Raymond 都想留翻正话讲。其实我哋都喺度搭紧个棚噶啦，就系讲紧喂。虽然你话你话食饭呢样嘢啱，同埋我哋觉得就算系一啲为公益、为公义做嘅嘢咧，其实都唔需要将自己就系话我一定要一毫子都唔收啦。由于法政我哋已经做完啦，所以我哋咁样讲，即系就算系为咗公义嗰啲嚟讲都好啦，其实有时收钱都好应该噶。啱啱先啊，因为大家都有付出噶嘛。咁讲真，喂，咁多嗰啲团体，佢走出嚟七一乜乜乜，喺度筹款，筹啲钱翻嚟做乜咧？其实都系要去做呢啲嘢噶嘛。而你哋真系花咗咁多时间，因为呢啲真系好嘥时间嘅。 吓？点解我哋唔俾钱？ 冇人要求到啊？系咯，所以变咗咧，所以嗱，嗱而家嚟紧咧，我哋有其他啲专业团体咧， 俾人拉啊嗰啲咧， 我唔知。 唔系，我梗系我 serious， 义务 真系有，真系有啲专业团体睇咗之后咧，就觉得好正，咁就话喂，可唔可以帮手？我哋又整一条咧，咁我哋就会到时推荐你，就一定要收佢钱啦。 好，多谢晒先， 冇错。 其实即系点解我问你埋到尾咧？交完晒货啦，你其实做完啲咁政治味道重嘅片咧，其实你哋会唔会一交完喂即刻睇下究竟多唔多 like 啊，多唔多 share 啦、啊，又或者睇下边个有冇 share？ 嗱，好现实嘅，即系譬如突然间阿健唔 share 咗，你会唔会开心啲啊？又或者何思思 share 咗，你会唔会开心啲？有冇嗰啲心情咧？ 啊，当然会嘅，系啦，即系唔理边个啦，总之佢多 like 嘅，咁佢 share 咗。咁我哋都 welcome 㗎、啊、即係不分左中右嘅、 啊、即係唔即係都唔問佢究竟係邊個啦，即係冇人 問 嘅 share 咗特別個面口黑嘅唔會嘅， 係咁要睇下囉，冇嘢 但928裏面、你覺得你自己最深印象嘅係邊一刻呢？ 哇，兜返去嗰度 Michael 你點睇呀？ 我反而係因為我嗰陣時就早更我自己系自己嗌自己早更咧，朝早落去咁啊睇下龙和道啊嗰边，咁就见到有一日咧就系、是、我记得啲差佬咧，抬啲嘢入去正总入边咧，即系抬啲 一箱箱啊， 系疑似武器嘅物体， 一罐罐啦、 啊，疑似武器嘅物体系啦、 啊，跟住 Facebook 就系咁传啦，子弹嚟嘅嗰啲， 系啦系啦，好紧张咁样。 VR17系咪啊咩？ 系咯，唔知咩型号， 子弹有晒成一箱箱， 熟口熟面咁呢啲先。 系咯， 我喺路过，嗰个地方咧， 咦唔到附近嘅， 睇底睇得多系一样。 我都留意下，好似做 legal visit 好似见过。 系咯，我就觉得好似熟口熟面咁喎，呢两个。 唔系，个个都系即系后生靓仔啫，咁啱啫。 我哋好似其中一条片有幕系 你一间戴个口罩同埋戴底帽嚟睇下。 系啊，黑色一扎嗰啲系咪要？系 一定系 有。查翻黑我个口罩要， 小心啊吓呢啲啫。如果年初二有出现过喺旺角嘅话，而家即刻戴翻口罩先啦。 我再答嗰个问题咧，就系928边一幕最震撼咧，就系其实我觉得我你一问我，即系谂到画面就系我当时咧佢放催泪弹嗰秒钟咧，我系望实个 mon 嘅，我喺屋企当时，我望到哇，做咩好似战争片咁样突然间？咁我就已經想換領衫落街㗎啦，已經係即係搭車去係啦。 咁、那個心態係咩？攞幫拖？ 我覺得應該要企出嚟咯，即係唔知嗰度發生咩事，但係應該係 開拖喎、啊、下邊。 係啦，但係最終我係去唔到嘅，有人阻止我去啦，當然我屋企人係啦，阻止我，喂唔好去啦，危險啊咁樣。咁我第二朝就去咯。 唔係，因為反為就係我想趁機會問一下啲唔同年紀啊，或者唔同範數。 你估我幾多歲先？ 你咪最多21， 哇！你咁估得咁细啊？ 23啦， 系啊，都估细咗， 差唔多。 我同阿 Donna 差唔多大， 系咯，廿五岁到咯， 系 啦， 啊系咯系咯，阿 Donna 你几多岁？ 25岁半， 一样一样。 上次你同我讲28嘅，你好唔 consistent 喎你。 食咗药回春。 系今日女几多岁啊？ 女仔你竟然冇问啊？ 喂，你识唔识同 拆开话题先？ 你识唔识同女仔沟通噶？大 圈去问啊！ 拆开话题先啦。正话 Raymond 咧就问话咧就有边个 share 咧？其实呢样嘢其实我哋自己发证都有留意下嘅、哦，即系都系啦，我都有留意下，即系唔系专登去留意嘅。你知道佢有啲 notification 噶嘛？咁望到啊，咁我见到嗱呢度嗱有个嗱呢、這个系黄宗尧。佢 share 咗，佢仲加埋一句，佢加多句说话，佢话解释得好清楚，解释得好清楚。 系啊，佢间唔中都会 系啊 share 呢 呢个就大哥啦，啊大哥赞咗之后咧，又即刻 share 咗啦， 系 啦，邵仲恒系啦，咁但系有其他嗰啲我最近冇留意啦，但系咧佢有成讲紧千几个 share 咧，其实咧我哋都好难逐个去睇嘅，咁我相信可能应该都唔止佢哋两个。我帮你拆开咗年龄呢个问题啦，可以，你可以讲第啲嘢啦。 翻翻嚟先， 想问嘅系，其实九二八系每一个人都有一啲佢最深刻嘅嘢嘅。问题就系话，你真系会，即系譬如你喺现场，你见到啲咁嘅环境，其实你系好当下嗰刻就系话，喂，咁你搭我嚟都得，我唔走我就同你开拖噶咯。我係冇中間㗎喎，你明唔明我意思啊？係 啊。 咁於是就係話好多人下意識就係話要執起啲乜嘢就掟返過去啦，又或者去佢啦。咁但係如果你喺屋企，咁你而家真係要出去啦，其實你下意識係乜嘢？咁你都要即係說服自己就話我出去，究竟我係企喺度俾人拉啊？即係而家係可能嗰時講緊戴耀廷嗰種公民抗命啊，定、還是你一落去我唔係、即係其實我好嘆為觀止就係話佔中咁多日係冇。是没有打过差，即是喂你是时候要反击了嘛，即是我觉得很不合理的。 太斯文了嘛，我哋。 是不是说我主张暴不暴力、而是说那里没有死人没有打人，我觉得是整个宇宙得香港一笪地方可以这样的。 嗯。绝无仅有喎，真系即系记得睇嗰啲。 你哋会唔会有啲义愤填膺，就系话，诶，我咁后生，不如我去啦。大家戴个口罩，戴紧工程帽啫嘛，好多下边都系咁啦。 你开始拖我哋料咯，开始。 唔系咯，我觉得做咩要斗佢？ 唔系想，唔系想立啊，跟住一跑咧，觉得咦，跑得咁慢嘅，唉，算啦，咁嗰啲咯。 咁，唔系你而家睇翻咧，就可能有呢一种咁嘅睇法。 系 当其时，即系用翻当时嘅时空，战中其实未正式发生噶嘛。 系。 即系大家仲系谂紧就话占中，我哋去占啦咁样。其实脑入边谂紧嘅咧就系话我哋要去占中，佢仲会谂紧仲有呢一步未行嘅。你唔会即刻谂到呢个时候我哋系要用暴力嘅。 同意啊， 系咪先啊？ 感性 你系而家之所以有啲后生仔去走出嚟，觉得用暴力或者要更加进取啲嘅方法， 因为嗰三个月 就系、是、因为占中嗰度唔 work 啦嘛，佢觉得 嗯 系咪先啊？所以我觉得你要。将睇翻嗰个 context 同埋个 con 即系嗰个 sequence 先。我都睇，但系头先与即系散后组织实在系泰国个时间性可以好长， 系 即系基本上系由九二二开始，即系所谓叫罢课开始，一路去到十即系十二几啊？ 十二月 廿几啊？十几定二 十八 咯？ 十八 系啊系啊嗰啲咯， 即系咁长嘅时间，真系冇任何一发不可收拾嘅嘢，我觉得系。即系香港 道都舐两次啦，争啲， 争啲咯。你但我唔觉得系争啲系个答案，即系我提嘅，觉得应该开拖开到咩？ 出鱼蛋咯。 嗱，点解我咁讲？ 粗口闹啊！ 点解我咁讲？ 话啦，已经。 咁你喺屋企啦，有小朋友啦，咁我哋啲老啦嘛，我就系唔明啲小朋友，即系比我后生一个阶段嘅啊，嗰啲人究竟系呢件事上边有啲咩成果吓？咁因为睇到你哋梗係好帮手啦，即係呢件事之后发觉更加需要接触多啲社会，甚或乎係帮其他人了解呢个社会，呢样紧要嘛。咁第一次去到呢度先，转头返嚟呢傾啲唔係挫你嘅嘢，係讲緊创意何价呢到底。 好， 转头返嚟。 转头返嚟。 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赵善谦。今日古海变幻莫测，要俯览正经形势，揭开古坛迷雾，助你投资得心应手。花生台重点财经节目，逢星期五晚八点。欢迎下载或 YouTube 收听收睇《股海云图》。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